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B 小调雨后》呢，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叶蓓来演唱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的完成呢，其实得益于高晓松的灵机一动。他的曲子呢，是1995年夏天写成的。在半年之后的冬天的夜晚，高晓松在家里看书的时候呢，突然灵机一动，翻出了老曲一配，哇，竟然严丝合缝，让我突然想到了那两句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两首唱雨季的歌曲之后，让我们来听艾黛的一首《彩云追月》。这首歌在词曲上呢，也有着那么一点古今结合的感觉。 咚咚 哦 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彩云追月》。其实《彩云追月》呢，有很多个版本，最早见于清代，是著名的乐音谱曲，风格非常的轻快和独特。而1932年呢，任光和聂耳为百代国乐队改编了来自广东音乐的一首民间管弦乐曲，也叫做《彩云追月》。另外呢，这首歌还有朱明英的版本、屈春泉的版本等等等等。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艾黛2003年发行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Adele 艾黛》当中的一首《彩云追月》，而也是在同年，她上了央视一套的春节元宵晚会，凭借这首《彩云追月》迅速被观众所熟知。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五月天这个组合，是他们演唱的一首《恋爱 ING》。 ing 呢是英语当中的进行时，而这首歌唱出的呢就是恋爱进行过程当中的大家那种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状态。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 E L O B E L O B E， 恋爱 I N G happy I N G， 心情就像是坐上。很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就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在五月天的一首非常青春洋溢的《恋爱 ING》之后呢，我们会听到蔡依林的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日不落》。这首歌呢是翻唱自 BWO 的《Sunshine in the Rain》，收录在蔡依林2007年发行的专辑《特务 G》当中，也是音乐电影《记忆的裂痕》当中的背景音乐。而这首歌呢一经推出，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日不落》。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周末，为大家安排的这期节目，安排的这些歌曲都是一些能够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歌。在下半时段一开始，就让我们来听汪峰的一首《一起摇摆》。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3年发行的专辑《生来彷徨》当中，是其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呢，尝试了汪峰以往没有尝试的一种风格，但是呢，他又有汪峰音乐的印记，依然摆脱不了那种摇滚的烙印。只是呢，这首歌还具备了娱乐和流行的素质。马上我们就跟着这首歌一起摇摆吧。刚才汪峰的那首《一起摇摆》是不是让人感觉到节奏感极强，而且是充满激情呢？可接下来的这首歌呀，和刚刚的那首《一起摇摆》风格是截然不同，它是由陈升带来的一首《不再让你孤单》。

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每次听到陈升的这首《不再让你孤单》的时候，内心都会觉得很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会是有着台湾情歌皇后美誉的陈明真的一首歌，出自1990年10月发行的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而且这首歌呢和专辑是同名的，乍一听起来啊有点怪怪的，名字叫做《变心的翅膀》。不过您听完了这首歌，就明白歌名是什么意思了。歌手陈明真有着非常清纯的外形，在他出完自己的第九张音乐专辑之后呢，在事业上有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暂别歌坛，进军影视界。 而且呢他在影视界呢也做的是风生水起。在1993年入围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和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所以说呢，人应该有改变自己的勇气，去发掘自己的潜力，说不准我们在其他的领域其他的行业能够做得更加出色呢。 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所以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好好地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继续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继续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 想要改变世界很难，但是呢，容易的是改变自己的心情和看问题的角度。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由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蔡依林来演唱的一首《布拉格广场》。歌中所说的这个布拉格广场呢，其实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布拉格呢，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而它最著名的广场呢，就是老城广场。在歌当中呢，也有对这个布拉格广场的，不管是想象啊，或者说是一种真实的描述，都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美的。在这样一个特别漂亮的地点，主人公幻想出来的这种爱情呢，也是分外的甜蜜。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温岚演唱的一首《夏天的风》，非常适合今天来听。首先呢，今天是立夏，所以今天刮的风肯定是夏天的风了，而且这两天北京的风沙都很大，朋友圈里啊又开始刮起了一阵评说风沙的热潮。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祝您周末愉快。 北京时间19:00。